好，飞咗我塔塔呢样，我系杰达， 我系末日。 本来呢只新闻部分嘅，但系发现咗原来，咦，三单嘢都算系同一个 area 喎。好，我塔 channel 嘅独立专题。 我哋呢个 podcast 叫我塔 channel， 我塔系我塔酷嘅我塔。我哋每个礼拜会揾啲杂题目嚟吹下水，主要系 ACG， 但唔完全限于 ACG 嘅。如果有啲咩题目想听我哋吹嘅，欢迎俾下意见。理论上逢礼拜四更新，不过一样啦，后制需时，迟咗就敬请见谅啦。 咁讲咗，其实都炒咗成两个几礼拜噶啦，呢单嘢就茅野爱依嘅靖国神社参拜事件。咁咧前一排茅野爱依就出新唱片，咁佢就喺自己嗰个电台节目度就话，佢喺录音前散步经过一神社，咁入去参拜，希望自己新唱片好卖啲。但系佢入嗰间就靖国神社。就即刻大嚴上， 其实主要都是小粉红炸锅咯， 一定是 唔系，因为其实靖国神社的问题咧，就其实韩国和台湾，即理论上啊，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都会有啲反应嘅，但系今次就主要集中在中国入边咯。其实我唔系好见台湾和韩国的嚴上问题，因为相对嚟讲咧，唔系一个值得去到一个 ACG 圈以外的人关注的事件嚟嘅，对佢哋嚟讲啊。 因为呢件事其实的情况是有系几微妙嘅，就系日本声优对于中国嘅事务发声唔系新闻嚟嘅，以前都有，即系例如话系为香港加油嗰类咁嘅嘢，其实间唔中都有嘅。当然啦，佢觉得好隐晦啦，因为始终声优，尤其是呢个年头，大家都唔希望因为自己嘅个人意见搞到做动画喺中国上唔到，呢咁嘅麻烦到人嘅嘢，日本人系最怕嘅。所以大部分日本声优都唔识，亦都冇乜特别政治立场嘅话，就无谓多声，大家都明白。但茅野爱依情况就唔系咁嘅嘢嚟嘅，佢根本上完全唔识政治。甚至我觉得佢系连靖国神社究竟摆啲咩嘢喺里面都唔好清楚嘅。 呢个日本神社都会有个主体嘅供奉对象㗎嘛。咁譬如你黄大仙咪供奉黄大仙囉。咁其实你乜嘢都可以立庙㗎嘛。好多奇奇怪怪庙㗎。靖国神社其实佢类似忠烈寺嘅存在嚟嘅。供奉嘅其实系为国家而牺牲嘅人。啲人成日都话甲级战犯、甲级战犯，讲咗咁多年，其实入边战犯嘅数目系占咗好似3-5% 嘅啫，大部分都唔系战犯嚟。 应该咁讲咧，就靖国神社嘅历史咧，就系明治二年咧，明治天皇起嚟嘅招魂社，简单就系为国捐躯嘅军人嘅祭神庙啦。 咪真系忠烈祠咯。 啊，咁咧，每国家都系美国军人公墓嗰类咁样，即系一定有呢样嘢嘅。咁你为国捐躯嘅人，有个地方去俾你拜祭啊，纪念佢咧，好正常嘅，全世界都咁样噶啦。 咁而我相信茅野爱依其实连呢一点都唔清楚嘅。 应该咁讲啦，除非你好留意政治啫，唔系嘅话，靖国神社对佢嚟讲就系神社咯。如果靖国神社又唔系真系特别，即系靖国神社好多人以为佢好大、好旺啊。其实你留意下啲相，其实佢同一般神社唔系差太远嘅啫。当然啦，未必噏得到一般你话地区小神社咁样就系、是、一般中型神社咯。唔系特别豪华嘅，有个笑话话嘛，有部日本人解释有几个神社咩时候，俾张相一个中国人睇，中国人睇，乜靖国神社就咁样噶咋？即系嗰种反应，有好多中国人系以为靖国神社好似明治神宫嗰种咁样，好辉煌啊，好大嘅，但系咦，乜咁细间噶？嗰种啊， 即系啦，其实咧好简单，你问日本人咧，到底明治神宫供奉乜嘢嘅咧？应该有一半日本人系答你唔出嘅，其实仲有一扎人系唔知嘅，即系明治神宫就系拜啊明治天皇啦、啊、吓。 靖国神社嘅官网，佢张地图。好简单，最基本嘅就系参拜殿、拜殿、本殿、道教殿，即系好细间嘅啫，就多咗游就馆，即系战争博物馆，系多咗一座嘢啫。第二座嘢其实如果就唔系靖国神社本体部分嚟嘅， 即系好简单嘅啫嘛。我唯一去过嘅神社就系呢个神田明神神社，点解啊？近咯， 系咯。 我去完老抽，跟住咪顺便，虽然我一开始谂住以为好近，其实都隔咗两条大街嘅，其实都要行翻10分钟。 同埋靖国神社，如果你有喺日本嘅睇 show 嘅话咧。你经过是绝对唔奇嘅，因为靖国神社隔篱咩？日本武道馆九团下。 所以佢阿茅野其实佢点解会行开去靖国神社，就系、是、因为近咯。佢搵间最近嘅神社去参拜啫嘛。 同埋嗰头系好多录音室嘅，嗰头系最录音室啊、studio 啊、电台嗰啲嘢嚟噶。所以佢开咪之前去嗰头散步系好正常噶，会几奇怪啫？佢鬼知里面有咩嘢咩？ 唔代表佢支持入面乜嘢，或者清楚入面嗰啲乜嘢，佢真係行过，即係有句话叫入屋叫人入庙拜神㗎嘛，咁行过咁咪拜一拜咁样，咁唔出奇啫。先讲真係唔係因为佢係声优，或者因为我哋喜欢呢个人所以为佢辩护。因为其实我係对大部分参拜圣国神社嘅人我都係冇咩感觉㗎，虽然有啲人好。 嗱喺网上我唔讲啦，喺咪度讲啦，好多年前啦阿蔡澜讲嗰个笑话话，你喺东京想睇最靓樱花喺边度呢？靖国神社。嗰啲花最靓嘅，同埋嗰度一定唔会有中国人去。 唔好讲中国人，其实嗰边其实人平时人都系好少嘅，相对嚟噶。 你想睇樱花最好啊，靖国噶咯，嗰人又少，樱花又靓，唔使逼。 即系嗱，如果你讲靖国神社嘅问题咧，除咗啱啱我讲过啦，其实佢实际供奉嘅战犯数目其实系好少嘅，并不是大家想象中。 严格嚟讲，好似十三个，冇记错啊。 呢、这个其实几句讲历史就系1978年啦，日本政府偷偷鸡将处死咗14个甲级战犯嘅牌位搬咗靖国神社。好咯，你呢镬嘢偷鸡就麻烦啦。其实好多人就系啦，唔该你搬翻佢14个出嚟，你搵地方供奉佢啦。你搬咗出嚟咧，就问题即刻冇晒嘅。 系啊， 唔系日本政府就系会死湿咗个头。喂，大佬，我个新款偷鸡摆咗入去，同埋对日本嗰批老人嚟讲咧，就系嗰13个人系为咗天皇捐躯嘅，大佬。 即系佢哋嘅为国捐躯要加引号啊！他们的为国捐躯其实不是指上战场去杀敌，更加不是战犯行为，而是他为了天皇顶罪。因为战后美国接管日本的时候，其实是有想过直接将天皇制度瓦解的。所以某程度来说，他们为天皇顶罪呢，是要间接地维持了这个天皇制度的存在的。 因为他们处死天皇才不用受政治责任。喂，你要搬出来，为什么要拒绝？为什么要住我列祖列宗室啊？ 即系我谂你搬翻出嚟就轮到啲右翼，就轮到佢哋不满噶啦嘛。 系啊， 所以佢咪扮死咯。即系基本上日本政府对靖国神社嘅态度就系扮死， 唔出声，一路唔理佢。 嗱，先讲啦，如果系官员甚至首相参拜嘅话咧，我觉得系有啲问题嘅，的确系，因为其实作为一个政府嘅代表，即系等于阿林郑走去车公庙走去拜，系同我走去拜系完全两回事嚟噶嘛。虽然你声优你姑且可以说他是一个公众人物，他不需要有这个意识在这里，其实 他没有意识是很正常的，有我才觉得他不正常啊。 即甚至是我调回转讲了，就算他去拜又如何，我用一个香港人比较容易理解的例子，就是浩源，大家知道是什么来的吗？不知道你不要说听你是香港人啊。我去浩源拜祭，如果现在没有啊，如果有些黑警在里面，讲紧呢次打人嘅黑警，即系俾人捉咗出嚟又好咩都好啦，跟住佢又最终撞咗喺浩源度，咁会唔会因为入边撞咗一件黑警，你就否定成个浩源嘅存在？正常人都唔会噶嘛。虽然你话我好唔想佢撞喺浩源，佢应该你离开佢，咁问题就系唔关成个浩源事噶嘛，系咪先？ 嗯， 一路都系讲紧有问题就系嗰13个战犯。咁调翻转嚟讲就系、是，咁一个人去参拜就更加唔系问题啦，连浩源都唔系问题嘅话，系咪先？ 嗯， 即系所以我一路对靖国神社嘅态度都系觉得靖国神社本身唔系问题，问题就系日本政府呃咗十几个战犯落去，问题从来都系个战犯喺入面。当然你可以话佢哋孭咗全国家嘅罪，冇办法，你做咗此世全部之恶嘅话，咁你系要受噶咯。你咪另外开一个神社俾你供捻饱佢咯， 人哋佢就唔想啊嘛呢样嘢。 呢个咪日本政府扑街嘅地方咯。 佢觉得就系佢系为国捐躯嘅话，对日本人嚟讲，嗰班老人嚟讲就系佢哋系为咗天皇捐躯嘅。咁佢喺佢成正个神社供奉系理所当然嘅。你要我搬，佢哋又会反对。即系喺我企喺佢嘅立场讲，正常、啊。佢哋为咗天皇陛下捐躯，佢梗系有权喺正个神社供奉噶啦。点解要搬走啊？咁辛苦先偷偷地运咗入去，虽然偷偷地运入去呢个说话几吓人憎。 大部分嚴上的小王，其实我不知道他是不理解一定不想理解这个事实。我的个人有一就是无论任何人参拜都不是问题，宽容一点，甚至是首相本人，如果他不是以首相身份去参拜，我都可以接受的。当然如果你是说喂我代表政府就去参拜，我觉得有些问题。但是马友姨，你不是觉得他可以代表日本啊？好简单，佢真系半个工作人物咁大把啫嘛。 佢系工作人物，但系绝对同政治冇关咯。 我谂佢啲新闻其实都冇太大追击，后续咧其实都系嘈咗一阵，跟住就冇噶啦。当初就已经系睇死你都唔敢完全封杀晒佢所有嘢噶啦。 但系当初我都知道就系佢一定会跪，仲会极速咁跪。一来对某嘢嚟讲就系、是、我冇政治立场，跪咪跪咯。我又唔系为因为政治走去参拜嘅，有乜所谓啫？二就系你牵涉太多动画。日本人心态就是无谓麻烦到人哋啊！你麻烦到大宅事务所，又麻烦得大咗动画公司，又麻烦到 Bilibili， 你咁样搞搞，成村人头痕。咁你不如早啲跪，唔系跪咗之后，讲真，小红烧咗几耐啊？好快烧完嘅啫，呢啲嘢。 有啲人会话佢系一个半吊子嘅道歉啦，因为佢嘅讲法就系佢思虑唔够周全。其实呢句嘢咧系点话喺道歉入边系几无敌嘅， 诶嗰啲叫做公式文嚟噶嘛，即系道歉教科书里面咧，搞系学写住啊，有思虑不周 K 卡咁嘅 A B C 贴落去啫。 因为如果系话我做错了嘅话咧，就会调翻转有另一批人就会唔爽噶啦，就系、 是、日本人咯， 一啲认为参拜靖国神社冇问题嘅人，甚至包括我，喂你好地地做乜要认错先？你冇错，点解要认错先？但佢呢度讲思虑不周，咁就可以有好多种唔同嘅解读方法，各取所需噶啦。即系串啲讲句，我冇谂到你啲张小粉红咁捻玻璃心噶嘛，都得噶嘛咁样讲法。咁当然正路嘅解法系佢冇谂过靖国神社有供奉过战犯，或者冇谂过参拜靖国神社有咩政治上嘅意义，又或者包括中国在内嘅周边国家系点样睇呢间神社嘅， 诸如此类嘅问题。咁佢系冇嘢，佢行过顺便路过边个近就拜边个。咁佢而家讲系一种思虑不周，无论佢系咪真系咁样认为啦。咁、 嗯、 相对嚟讲咧，比较冇咁容易引起反弹。啲小朋友其实都，如果要往死里打的话，所谓嘅，咁佢个牵连太广啦，咁其实就冇太多人系咁样往死里打，就用佢道歉咗，咁就算系下台阶咁样咯。咁所以就应该唔会有啲咩太严重嘅后果，相信唔会影响到阿迷可依嘅前途啦，唔会影响到佢制作嘅作品咯，亦都唔会影响班小朋友睇迷可依嘅。好似好大单，其实都系冇乜事发生，冇乜结果啊引起。 即系去一轮坐一轮，当有新嘅目标嗰时候，咁咪专业目标咯。 比较常见小凤幼辱华事件嘅嘢啦。 嗱，补充一点咧，我要中意讲个旅游节目嘅。咁如果日本开关拆开讲笑话就系、是，话说家父问我你打唔打疫苗，我话唔使咁急啊。如果打咗即刻去日本唔使隔离嘅话，我打。唔系嘅话，等啦，等你打完之后睇爆书中有招先决定啦。 即系你讲疫苗嘅时候啦，容我讲几句啦吓。首先我一定唔会打科兴，唔使谂噶啦。但系有得拣嘅话，我亦都唔会打 BioNTech， 因为佢用嘅技术 mRNA 信使核糖核酸其实系从来冇应用喺疫苗上面。到底佢会唔会有啲咩中长期嘅副作用咧？而家系未知嘅。虽然理论上佢系安全嘅，但系我哋以香港嘅情况，根本冇必要去冒呢个风险。咁当然而家而且要我而家打嘅话，我都系打 BioNTech 嘅。不过如果计埋唔知几时先到嘅阿斯利康嘅话咧，我系会打阿斯利康嘅。阿斯利康个腺病毒载体疫苗咧，个技术已经用咗好多年时间噶啦，理论上佢系安全系数会比较高少少嘅。反过嚟讲，我唔打科兴咧，就不完全系因为佢中国制，而系因为佢个技术实在太落后啦。即系印度嗰只同样系灭活疫苗，我一样唔会打。香港作为发达经济体前十、世界发展指数前十嘅地区，点解香港人要用一只十二码一系入一系唔入嘅疫苗啊？ 有一个开咪，我听众唔系多，我先讲啦。因为我跑步条路线咧，经过九龙湾运动场，我跑步嗰日见到，咦咁多人排队嘅，跟住系我打疫苗，嗰日香港人经济真系差吓，为咗200万咁多人走去搏命。 开咪我出街前补充啦，因为呢个录音我哋其实比较早少少录嘅，咁大家都知噶啦，结果真系死咗件。不过呢，其实我相信就应该唔完全系关科兴事嘅。佢咁嘅质地呢，其实打 BioNTech 应该都会死嘅，而且会死快啲添。因为疫苗嘅旨在令你身体产生免疫反应，其实个反应同你病咗一场系冇乜分别嘅。等于你身体唔肯走去做剧烈运动咁样，咁你打完针好兴奋，马上疯，咁又怪得了谁呢？ 嗱，唔系讲旅游就系、是、正确实际就冇嘢睇嘅。但系如果你对历史有兴趣，而又你唔系咩有名人物嘅话，游就馆啦，系一个几值得去睇嘅。简单讲日本战争博物馆，由西南战争到大东亚战争，即系佢写法啦，就几齐资料嘅。即系如果你唔系好介意俾人认到你个样，跟住俾人公审嘅话，去睇啊，几多嘢睇嘅。 潮有乜所谓咧？会公审嘅人都唔会行入正所神社嘅。 系啦，因为其实真系嘅，因为我睇佢官方网页，咦，几啱我睇，死啦，我有啲冲动走上去睇下。 咁啊，你睇完就唔好太公开啦，即系 放心啦，我唔系嗰啲咧食饭瞓觉都即系贴上网嘅人嚟嘅。好， 你讲辱华事件之后，不如讲翻个辱包事件啦。咁啊，即系中间少少一个比较细少少啊。其实咧老老实实啦，佢唔讲啦，我真系唔觉嘅。即系呢个偶像梦幻祭二，佢入边个官方推，咁佢就话因为某啲原因，我哋介绍个角色之后咧，从此就要用呢、这个灭多利。佢用呢个罗马拼音去取代个角色叫做高峰翠。 呢个角色本身系有汉字名嘅、 啊。 我拗个拗头就系、是、个翠字点解唔得啊？好正常啫。 因为我喺之前就已经睇咗另一单呢个漏印事件，所以我系马上 get 到系咩事嘅。但先讲个翠系指翡翠台个翠啊。佢就话我哋以后会叫佢做高峰灭多利。正常系唔会咁样夹杂噶嘛，尤其是原本成个咧汉字的话。跟住啲人先问咩事，有好多人问过，我应该答咗五六个人啊最少。哦，你将佢拆散啦，两个简体嘅杂字再加个卒字，到底系话佢杂卒又好啦，你话佢系异卒，即系中国会叫一种切佬啊，叫异货噶嘛，咁你话佢系一个卒，仲要系异卒，定系话佢系死亡嗰个卒？咁好多种解法啦，基本上咧每一次即系有人贴出嚟，如果我得闲会回应佢嘅话咧，我都系回死粒字嘅啫，为民所指， 咪就咯，即系完全哇民字狱咯。我第一个拆嘅嘢系鱼卒，咩叫鱼卒啊？鱼入卒啊？唔好明白、啊，因为我对简体字完全唔识嘅。因为我听人讲就杂卒，即系咩啊？跟住后嚟嘅哦，话使咩咁撩冷嘅拆字拆得？同埋件事其实未炒大嘅，官方惊定先提早 cut 咗咋。 所以咪话系一个文字狱，而且佢嗰种手法啦，完全系为民所知嘅级数。先解释下，阿杰特你应该明嘅，但系我解释下啦。维系维字维，民族嘅民，所以个所停之一止。咁啊，为民所指嘅意思，其实只系话喺度停留同埋去生活咁解嘅啫。咁点解佢最终会为人自辱咧？呢个本来系古文嚟嘅，喺雍正期间俾人引用，啲人就话佢系为字同个止字，就系雍正两个字。斩我最顶嗰部分，啲人就话你个遗址呢两个字，即系你想斩雍正个头，即系佢系用咁样嘅方法就话佢欺君犯上。咁呢个杂杂出事件咧，我觉得完全就系呢个级数嚟嘅。你无啦啦捉个翠字咁样斩开成三个字，然后就话你咒佢死，或者话佢系卒仔，咁完全就系为民所指，级数嘅文字狱。 Albert，即系而家已经大家已经系一见到萧红维嚟，大家已经回头避开啦。但系而家话柳连翠都唔俾啊！死啦！翠荷啊，翠华 啊，咁啊，仲有之前啱啱提过啦，漏闸变咗漏印，即系你大家知个简体字就系两点噶嘛，咁佢将向上剔过一点，就变成一捺，即系个点变成捺啦吓，咁啊将佢变成个印字。我第一个反应就系、是，避位字唔系要减字嘅咩？即系如果个闸字要避位嘅话，其实应该系刀字，唔可以系同字数嘅。即系话避位其实都讲究嘅。OK， 唔紧要啦。咁啊，呢个戆鸠居花生嘅，最同 A C G 唯一关系就系佢出现喺偶像梦幻仔入边嘅角色，同 A C G 就有关系系咁多嘅啫。 爆爆头嘅啫。 好啦，咁啊到呢个重点啦。 好啦， 咁啊到咗啦。 本集嘅重点啦，我要亲爱水龙镜乐园啦。 先讲啊啦，呢、这个真系唔系风向问题，因为其实我一向都对阿水龙镜不以为然嘅。不过 嗱，我对佢就冇乜认识。水龙镜乐园嗰种痴女乱交嘅都唔系好合我 style。 呢个先系重点啊！ 系啦， 我系唔中意痴女嘅。 我唔中意佢嗰种咯，佢都太 over 咗啲啦。 我系唔中意所有痴女，甚至我系唔中意女工嘅。OK。性癖嗰啲嘢就唔讲多，翻翻嚟件事件啦。咁啊咩事咧？就先讲少少前面铺排啦，就系呢个《Half-Life》咧就出咗呢个官方嘅漫画。咁啊，其中一个咧就竟然系呢个水龙镜， 因为水龙镜其实就出咗咩船长 fans 嚟嘅。佢就即系使咗几多钱噶？ 首先咧，佢话合作咗半年，其实我唔系好清楚，因为我冇跟开。不久前系讲紧话佢有新合作啲咩嘅。而且系讲紧系官方个推出咗佢画嘅船长嗰张图，就当时觉得哇，你揾水龙镜嚟做合作，我第一个反应就系呢都几有吉事。 因为始终水龙镜佢会有名，就真系纯粹画 L 嘢，同埋佢啲 L 系算几重口嗰只， 比较不容于呢个社会嗰种啦，比较上。 因为有啲同人画师佢有画 L 嘢，但系本身佢唔系以 L 画做画添，即系 rejob 啊嗰啲，佢本身系有画 L， 但系佢本身唔系靠呢样嘢揾食嘅，或者系 Tony 咁样，佢够画 L 啊，但系。佢唔系靠做卖点嘛，但系水龙镜系靠依项做卖，即系好多年前我讲过一个嘅搞笑嘅啫。日本有单乱交新闻，咁大家即刻踢水龙镜啊！水龙镜，大佬，喂，唔好乱交，要踢我都唔得，我画漫画咋。 今次如果唔系因为佢嚴上紧嘅话咧，其实有单啲人都系踢佢嘅，要即系有个好似29岁嘅教师就教过细路，即系如果一嘢就奖你做一次，系真系做，即系呢个系水龙镜嘅本入边嘅内容嚟嘅，就系佢本人出嘅同人本嘅内容。竟然在现实就发生到，咁正常你系咪应该踢佢先？ 但相信佢都讲嘅就系，现实我好正常嘅，你唔好踢我啦，你纯粹漫画创作嘅咋，一讲嘢大家踢到个样，喂，唔好将你拉我落水得唔得？讲到似我做咁样，真系。 因为佢嘅创作方向咧，呢种咁嘅痴女，其实相对于一般嘅色情咧，又更加不容于社会意识嘅，所以佢好啦，够胆揾佢嚟合作，其实。你唔怕损坏你形象嘅咩？当然好有可能系因为佢本人都算系一个有名画师，而且佢系一个狂热 fans， 等于系普通嘢请果粉，咁样你好话事啊，好多嘢。但系今次咧冇几耐，水龙镜就走出嚟话：我以后都唔想同陀螺花扯上任何关系啦。 我喺 Pixabay 啊，收图全部都会即将下架， 今日之内就会删除。 你要收图，唔该快手。 系啦，而且仲要讲紧，其实佢新闻啱啱出嘅啫，仲要系讲紧最捻尴尬系乜嘢呢？中文版是啱啱在件事发生了之后才上架的，现在上架的了，在台湾中文版那些。 好尴尬啊，这件事真的。 我想哇，好撚老尴尬，但他依然都出到。啲人梗系第一时间就谂发生咩事啦，而且大家知道 cover 个案例累累啦， 公司又喺嗰句三日唔埋两日就有料爆噶啦。 包括之前将黑名单变咗呢个管理员名单呢单咁嘅嘢，结果要 VTuber 自己走去搞翻点佢，即系呢啲咁嘅戇鳩嘢，其实 cover 咧真系做唔少噶啦。咁大家第一个时间嘅反应就系、是。 可以逼到一个狂热粉丝咁样去同你反台，佢仲要用到一个名词金轮制。即我唔知点解有啲人会因为译做咗奥运啊，我完全理解唔到啊。嗰个叫五轮啊，即咩叫金轮制？金轮制佛教用语嚟，指嘅系世界尽头咁解。佢嘅意思就系，直到世界尽头我都唔捻想见到你嘅意思。 嗯， 即其实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之重嘅说话。咁大家谂谂紧系咪出咗乜嘢啦？咁、然后佢就喺呢个 Bilibili， 因为其实如果你净睇本未必知啦吓。阿水龙镜其实系有自己嘅 Vtuber 嘅。咁同一时间佢喺个 Bilibili 系有呢个官方认可，即其实本人认可啦嘅字幕组嘅。中间个字幕组其实主要系翻译佢啲漫画嘅。 嗯， 因为老老实实个男嘅 Vtuber 有几多人睇，大家心中有数啦。即系佢个 channel 喺 Bilibili 入边最高点击率系 2.2 万，仲要系扯埋水龙镜作为一个漫画家嘅身份先有呢个数。 呢样嘢最微妙就系点解水龙镜同 Crawford 之间嘅恩怨会喺 B 站里面有人上片嘅咧？ 而家就讲紧呢样嘢，就因为佢个官方字幕组，因为佢嗰边系有佢嘅官方字幕组， 咪就 系 咯， 系啊，嗰啲有咁嘅嘢存在，咁佢就开咗个 Bilibili 限定嘅直播。而且是不留档直播，所以其实我到而家我都冇睇到个直播是张三嗰样子，因为佢冇留档，亦都唔见有人留出嚟。咁但系就有人就描述翻佢入边讲咗啲乜嘢，大致上就系讲紧系业务合作上边嘅问题，咁大家都估到噶啦。亦都系佢话宣称系关同行创作嘅事。其实呢度我就好疑惑，我真系非常之疑惑，系咪佢本人？首先，那个应该唔系佢本人讲嘢嘅，应该系字幕组嗰边嘅人。咁啊，佢咁样讲，首先令到我产生个好奇，因为我从来都唔睇佢呢本嘅，因为真系唔系我本查。 嗯。 咁我就走去睇下，跟住睇完，佢又最近期系同一时间出咗两本船长嘅同人本啦吓，一本就纯量向嘅，一本就唔可以叫灵欲向嘅，因为佢理论上叫自愿嘅，自愿俾人轮。 佢逼到后面加咗个笑话，喺后记就话阿水龙镜攞本同本俾布庸睇，布庸话我系偶像嚟噶嘛，你画啲咁嘅嘢俾我，仲会批我睇， 即系 笑话嚟嘅。 有少少自肥嘅， 系咯。 总之咧，中国就有扎好 buy 佢画嘅 X 本嘅 fans， 听到佢哋尊敬嘅水龙镜声声俾人打压画 X 本，咁啊即刻乖乖不得了啦。日本成日会听到我嘅字就叫感应炮，我系而家呢件事件我先听过嘅啫。意思就系乜嘢咧？精神感应大家知系乜嘢啦？即系脑波去控制嗰支炮炮啊，高大入边嗰只啊，即系精神感应炮。 系咯， 就系你用你嘅影响力，你唔系直接叫啲人咁样做，但系譬如我话我受我点样受到边个边个嘅委屈。咁样即系譬如我而家跳出嚟话，我受咗杰特好捻多气，我同我啲 fans 解约佢存在啦，应该系唔存在嘅。同我啲 fans 讲，我受咗杰特啲气，跟住乜乜乜七七，但系我话嗱，你唔好搞佢哋啊，唔好搞杰特，千祈唔好搞啊。咁但系我啲 fans 就会，竟然损害我嘅偶像，我要走去搞鸠佢，咁佢就走去出征杰特。但我知呢个系呢、这个太 fantasy 嘅嘢啦，不过就我唔想攞任何人、任何实体嘅人嚟做例子啊，大家忍一忍啦吓。呢、这个动作就叫精神感应炮，点解？因为啲 fans 对杰特嘅开炮其实系由我精神感应操控出嚟嘅。即系水龙其实用呢一招就想拉自己嘅 fans 做精神感应炮，走去啡吸化。其实件事一开始佢仲未使用呢一招之前咧。其实是毁誉各半的，有人支持啊水龙镜，有人亦都是支持我攞 live 发片的。其实一开始会这样可以打到五波呢，是吸发名太臭的。实在太多事件我们专门都讲了一节啦。 但本身水龙镜在日本的明星都不是特别好啦。 两样东西，第一就是他本身他的本的性质问题啦。第二就是他本人的性质问题啦。他本人性质分人又分了两种，一种是旧账问题来的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另一个我不太 buy 他的原因就是，其实他是一个右翼主义者来的。即是话呢、这个话佢军国主义又夸张咗少少，但系接近嗰种啦。即系嗰啲咧，佢系讲过话呢个南京大屠杀唔存在。你谂下讲呢啲嘢嘅人，水龙镜就呢个级数嘅人嚟啦。咁我首先我已经系立场上，我成日都讲我自己左交嚟噶嘛。我政治立场上已经睇佢唔顺眼噶啦。然后佢画嘅本又唔啱我性癖。然后佢近期嘅事啦，咁我讲翻，因为事件一开始就系 Vtuber 圈嘅人啦，贵圈争乱嘅嘢。咁 Hololive 嘅 fans 咧，其实有好多都唔太中意佢嘅，就因为佢实在太过疯狂地去黐身啦。唔知嘅行业系譬如其中一件阿船长买一啲化妆品啊嗰类嘢，咁啊贴张相出嚟好正常啦。一个网红又好咩都，甚至一个普通人都会噶啦吓，喺 IG 上边贴张相啊，我新化妆品咁样啊。咁跟住唔好似过几个钟头，咁啊水龙镜就话我都买咗相同嘅嘢，好呕心啊先生，你做已经好奇怪啦，你仲要贴出嚟。 佢嗰種佢哋話係無所不用其極咁接近佢嘅偶像，而且點解可羅拉費芬會咁唔中意佢？就係佢有機會做得到， 因為你紅啊嘛，你有名啊嘛。 第一日有名氣啦，第二你同官方有合作，咁你就有機會因利成變。而一份份被稱為獨角獸嘅粉絲啦，其實對呢樣嘢就好罩忌嘅。咩叫獨角獸粉呢？就係對任何 VTuber 一切同呢個雄性動物有關係嘅，佢哋都係會非常之憤怒。即系我一路以为处女厨已经好夸张噶啦，但系原来呢个世界仲有样叫独角兽粉嘅处女厨，大家知系咩啦？唔使解释啦吓，独角兽粉佢系连一个正常嘅同男性公开交流，佢都系非常之厌恶。独角兽嘅意思就系纯洁象征咁解啦，因为佢本身都系虽然唔系好出名，但系都系一个 VTuber 嚟噶嘛。所以大家都知啦，其实你肯列模组肯成咧，任何人包括我都可以做 VTuber 嘅。其实，但先讲我唔系要做啊。咁会唔会就系变成官方 VTuber 合作呢？因为而家系扭曲到咧，又连呢个女性 Vtuber 同男性 Vtuber 就互动，即系其实大家都知 Vtuber 之间其中一样好常见都好有睇头嘅嘢，就系佢哋之间嘅互动噶嘛。咁、女就冇问题啊，女性同女性你点样搞百合营业都好啦，啲人系唔 care 嘅。但系如果同男性同女性嘅话咧，就会有责任要出嚟嘈咯。咁呢度入边就系讲紧会唔会你水龙镜会谂住去行呢样嘢，咁就系摘独角兽粉好憎嘅一件事。咁而且另一方面就系你一个粉丝利用你嘅明星啊，利用你呢啲嘢走去追偶像，其实都几罩忌， 几罩忌嘅其实系。 Vtuber 其实都算系偶像嗰种经营模式嚟噶啦，作为一个偶像本身其实都几罩忌，所以一开始黑佢人其实都系呢样嘅啫。挺佢嘅人就好简单，就系同吸发嘅失实嘅样。咁我唔知佢系边度谂嘅谂法。首先，阿水龙镜好似系识中文嘅，因为佢同嗰边中国嗰边有多啲瓜啦。但系呢个动作咧，就拉着咗全世界啦 ，V 圈嘅全世界啦吓。大家都知道呢个红心事件，尚且仲系啱啱发生冇几耐。呢、这个时候你走去邀请，其实等于邀请中国人走去呢个学拉菲。呢、这个动作形同叛国，喺 V 圈嚟讲， 或者应咁讲啦。喂，我自己嘅嘢自己搞掂啦。我搵出面嘅人搞我，我顶你个肺啊！ 诶，唔系出面嘅人咁简单，系仇人。因为讲紧小花红当初同贺啦啦、Fiki 娘子当死追追晒嘅情况，啱啱我讲过埋个爱依嗰单事件，好有可能会不了了之噶嘛。 系咯。 但系同生贺嗰单嘢到而家都依然系追晒紧嘅。所以啲人就觉得，喂，你揾外援都算啦，点解你一定要揾小粉红先？啱啱同成个贺啦啦甚至 Vtuber 圈结咗娘子嘅人，你走去揾外援，即是乜嘢呢？吴三桂引清兵入关。我明朝同你清打紧仗，你为咗阿陈圆圆走去放清兵入关，咁呢啲仲唔系汉奸？啲人就话：喂，你之前啱啱仲系讲紧系粉，你而家做啲咁嘅嘢，你点样唔爽都好，你唔应该做呢个动作。 你唔好搵仇家去搞。 系啦，咁啊，所以而家就变成几乎系一面倒地，中国以外嘅 V 圈一面倒地去声讨阿水龙镜。咁我就本来有啲时候就不以为然啦，甚至系点讲啊？啲人咁样吹捧佢咧，我都系讲当食花生食噶。当初之前啊，咁而家佢咁样俾人一尘百踩，真系有啲墙倒众人推。咁其实我觉得，其实都系你抵死嘅啫。 咪自己攞嚟啊嘛。 即系佢而家真系变成呢个墙倒众人推嘅状况嚟。咁啊，结果咧就系、是、嗱，无论系作为一个作家都好啊，作为一个 Vtuber 都好啦，人气系好重要噶嘛。结果佢系竟然系要锁推，佢个 Twitter 系锁捻咗嘅。是先删咗个抱怨嘅五连推，最后唔知删咗仲要成个 Twitter 系锁叫埋佢，即锁即意思即系私人啦，你唔系 follow 紧佢嘅都唔可以睇，因为一正常嘅，譬如我嘅话咧，你唔使 follow 我，你都可以睇到我嘅 Twitter 噶，但系锁完之后咧，就一定要有 follow 咗先可以睇我。而如果我系锁推嘅话咧，边个 follow 系我批准嘅，咁我相信佢而家应该系唔会批嘅啦。 我睇下先 ，OK， 好似我有 follow 佢嘅，我好似系锁唔锁？ 又话唔睇？ 我唔系，咁我 follow 佢同我睇佢两样嘢噶嘛？我 follow 几多啊？我净系出同人只系100几个 follow 啊 ？OK， 算啦，即系唔系？ 唔系，因为为呢啲好花生噶嘛佢。 咁结果而家就，我觉得佢当初纯粹就系谂住嗱，而家我唔妥咯 life， 咁我要打敌人，梗系揾敌人嘅敌人噶啦。佢但系佢好揾唔揾就揾咗成个佢作为一个 Vtuber。佢都系要喺 Vtuber 生存噶嘛，但你揾咗成个 Vtuber 圈子嘅共同敌人去走去打你嘅敌人，而家就变成全世界走去追打佢。 嗱睇到啦，就最后更新就四日前嘅，即系件事爆出嚟之前嘅。 唔系，佢应该系铲咗，佢应该系铲咗，佢应该系将啲嘢全部铲烂晒。即系佢唔单止锁推，佢仲要删埋。 系啦，分享推文已经全部未分享啦。 所推都系咁啊，全部所推都系咁样嘅。 系啊， 仲要补充一样啊，啱啱我讲过水龙镜个官方字幕组入边，仲有人系俾人捉咗出嚟，曾经喺红衫嗰度直播入边真系晒 live 嘅。即系啱啱讲啦吓，如果你纯粹系水龙镜嘅中国 fans， 都仲好少少嘅。但系佢而家系直情系俾人捉到，嗰扎人就系当初真系搞龙心嘅人。咁做实咗呢个仲唔系敌人，即系啦。而家变成又系好二元对立啦。但系中国嗰边咧，无论原本系咪水龙镜嘅 fans 都好，甚至无论原本系唔系摩洛克都好啦，而家都变成一致去挺佢嘅。咁啊，应该 唉，不过即系嗰句你攞嚟啦。 其实好可笑噶。我就等睇佢当初话南京大屠杀唔存在呢件嘢喺圈入面传开嚟，会有几捻 嘅小朋友会几尴尬？ 因为日本嘅右翼同中国嘅右翼呢两站理论上系水火不容噶，即系唔好以为佢哋两个都系右翼，所以就好好倾啊。右翼就系民族主义，佢哋系互相敌对嘅，即系咧日本嘅右翼系敌视中国人，无论左翼定右翼，而中国嘅右翼系敌视日本嘅，系亦都系无论中国右翼右翼 同性相距。 呢两站互相敌视，而且系最敌视嗰种嚟嘅。咁竟然突然间行埋一齐。即系等于乜嘢呢？苍井空去咗大陆发展之后，就啲大陆人就好拜啊嘛。佢突然间就参拜成个城市，我啦啱啱接花啊嘛，嗰、那个，跟住话东条英机我哋民族伟大英雄。哇！你谂下个花生程度可以会更上一层，我唔知佢会唔会拜出嚟，但系呢个系一个可能可以预见嘅事。先讲下，有可能唔会发生嘅，点解呢？因为水龙镜其实佢之前日本东方本咧。是有提过啲相关事件，咁、 哦、 然后呢佢出咗个电子版，就将啲嘢修正咗，即使呢其实佢係向呢个中国跪咗嘅。咁一个日本右翼，无论你係为咗围炉又好，或者赚钱又好，或者咩都好囉，竟然可以同呢个中国消防夹埋一齐，仲要系算系跪咗嘅情况、我觉得真係唉，只係讲緊我虽然我对佢从来冇期待过，但系呢个真系冇乜下限可言。 算啦，好啦，估唔到咁多嘢过咗，谂住以为唔会有咁多嘢讲，不过两低加埋好多嘢讲啦。好啦，咁今个礼拜就差唔多啦，尽量交咗水龙镜乐园嘅一个特集啦。好，咁下个礼拜又如无意外，应该三一一十周年噶啦，希望唔会再有咩大地震，咁我再回归三一一十周年。好，下个礼拜再见，拜拜。